好，我是敏感度的敏感。Vega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我撑比利时，各位有11倍的，不妨买翻少少。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嚟到呢一节啊，咁就肯定要讲啲非世界杯会出现嘅球队啦。咁啊，提起冇得出现世界杯嘅球队，咁肯定要讲两支褪色嘅劲旅，意大利同埋荷兰。咁啊，听到呢两个名咧，硬系会觉得令人就十分之可惜嘅。咁就因为呢两支球队就啱啱经历咗啲变化，咁啊个变化就唔单止可能球队本身入边个人员问题啦，或者系个教练问题啦等等。咁啊冇咗两支球队咧，硬系觉得缺少咗啲咩嘢咁嘅呢个世界杯入边啊。咁啊亦都令到咧而家坊间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咧真系减退咗不少，尤其是今届。啊，比起之前啊，咁其实由我諗由千禧年，即係唔係千禧年 ,sorry, 係由10年呢开始呢，就个熱潮呢真係越嚟越低㗎啦。咁到今屆可能好多因素夾埋啦，唔單單只因为係意大利同埋荷兰呢两屆冇咗嘅，呢两强冇咗嘅，咁2002年嗰屆都冇荷兰嘅啦，但係仍然都有做个熱潮，因为又有中国队嘛。嗰時大家對中國隊唔反感㗎嘛，仲係同埋喺亞洲地區㗎嘛，咁所以我諗啦，好多樣嘢造成呢，點解世界盃嘅熱潮喺尤其是香港呢個地方呢就越嚟越消磨，越嚟越減退呢。雖然坊間而家好多商場呢就好多地方呢就有展覽嘅，咁又有啲世界盃嘅活動嘅，咁甚至乎又有 Just Tunit 嘅呢位非常著名嘅足球漫畫師都嚟到啊，做啲活動，咁啊同人畫啲球星漫畫咁樣。但係呢個熱潮呢硬係就做唔返起嘅，咁我都好耐冇見過話真係好狂熱嘅時代啦。咁甚至乎可能如果係入到啲商場搞啲睇波直播嘅活動啊，都唔覺太有呢樣嘢，今年更加係。今年真係呢，唔知係咪因為商會播嘅 VOTV 或者係 Now 呢就做唔到啲任何嘅宣傳攻勢啦。咁啊唔係冇做，但係呢做嚟做都做唔起嘅。咁啊甚至乎身邊啲人都唔會點樣提呢樣嘢。咁啊所以係大鑊㗎。如果世界盃嚟講，咁啊以往嚟講你話其他可能其他啲四大聯賽啊，或者其他歐洲嘅比賽啊，都係仲 keep 住啦，仲有好多人講啦，或者係到而家都會有坊間人士會講咁，你見到啱啱九場歐聯決賽都有啦，都做到少少氣氛出嚟啊，係咪先？雖然就局限於嗰兩支球隊，咁但係呢咁啊，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就真系几麻烦嘅一样嘢，就系做唔到啊，系完全咧系感受唔到嗰种气氛啊。咁所以嚟讲，哇，要讲世界杯嘅气氛咧，又系会令人好叹息，同埋又系好多嘢可以震到出嚟嘅。咁啊，呢度就唔讲啦，唔讲住啦。咁啊，可能足评嘅或者其他可能世界杯期间嘅嘅時候，咁其他兄弟都會講㗎喇。咁講返非世界盃嘅球隊先啦，非世界盃會出現嘅球隊，我就今日呢就一定要同大家講意大利。荷蘭呢其實陣間都會諗到啲嘅，因為意大利同荷蘭呢正喺錄音時候嘅前一日，即係星期一嘅時候呢，星期一晚呢就踢咗一場熱身賽。咁啊，嗰场热身赛就真系名副其实嘅世界杯 I 组啦。 咁啊，因为就冇办法啦，咁啊，唉，呢样嘢就唔多讲，但系又叫做啦吓、啊，如果你两队嘅 fans 嚟讲咧，咁叫做都有一场波俾大家吊下吊下命。紀念下咁樣啦，咁我諗呢兩隊波嘅 fans， 我諗都唔會點睇世界盃啦，因為冇咗直頭係冇咗呢兩隊球隊喺世界盃啊嘛，對世界盃嘅興趣就自然就降低咗不少噶啦。咁啊，講翻意大利啦，咁意大利就其實喺文先尼啊執掌之下，文先尼咧就五月份先走馬上任嘅，咁就搞咗好耐噶啦，咁啊搞到佢新尼特。是辞职咗之后呢，然之后可能赔埋啲违约金等等呢，然之后先係真真正正坐咗国家队主帅个位。咁啊，文斯尼上场呢，大家第一个反应听通应该嘩唔乸系呀嘛。嘩搵佢嚟，喂大佬佢往绩咁样喎、啊。佢往绩唔曳㗎喎，佢往绩又攞个英超冠军以及冠军㗎喎、啊。咁但係點解會咁多人有反應呢，就因為佢嗰種嘅踢法呢，就令到大家都幾擔心佢執掌而家呢個意大利國家隊會係點樣啦，會係變咗咩嘢呢，會唔會甚至乎同雲道拿，即係雲道拿極品嚟㗎啦已經，但係會比雲道拿更差，甚至乎一樣呢，都有不少人或者不少嘅意粉呢都會有呢個疑問嘅，當文先嚟上場嘅時候。但係坦白講啦，因為而家真係人選嚟講唔係冇，但係安察洛提大家知道佢已經去咗拿波里啦。咁啊，雲尼亞里又雖然俾人啄，但係佢又冇話十分之想話接掌個國家隊，同埋佢個大國家隊嘅往績又咁鬼差，係咪先？咁啊，另外如果甚至乎國內嗰啲基奧金柏路啊呢啲咧，就未，我係覺得或者加斯帕尼尼嗰啲就唔夠班嘅，未夠班嘅。我就佢哋上場之後咧，甚至乎加埋 U 廿一嘅迪拜亞治奧，都係帶過兩之前有賽都帶過兩場意大利嘅呢位主帥咧，我唔覺得會對意大利係幫助有咩大大嘅幫助咯，甚至乎就會繼續進入一個黑暗嘅時代。咁所以，咦，冇得揀喎，揀啲有咩名水去揀咧，就唯有係咁嘅啫。唯有就係、是、啊咁啱，咦，文先尼又話覺得有興趣教喎，唉、哎，不如咁啦，啊，揾佢過嚟啦，或者係佢自己自動都同意大利足總。嘅臨時執委講，喂，我都想有興趣臨，即係搞翻我啲國家隊㗎咁樣。咁、所以佢上場之後咧，就當然大家都持觀望態度，究竟佢會玩乜嘢咧，揾乜嘢咧？咁啊，啱啱呢三場熱身賽咧，就係佢首個嘅成績表啦。咁啊，呢、這個咧我就唔會講當咩考試嘅，咁啊功課嚟嘅啫。因為呢個咧，第一太短時間，佢根本都預備唔到啲乜嘢嘅。第二呢就啱啱上場，佢要適應，雖然佢又喺國內教過，又係一個走慣江湖嘅教練，但係始終呢都係第一次同意大利足總 work 嘅，咁啊，所以呢呢、這個團隊呢佢都要有少少時間要認識同埋要熟悉下嘅，所以呢我就唔當佢一個咩交成績表㗎呢啲啦，咁啊我當係功課，咁功課呢但都有評分㗎喎，功課呢都要畀100分畀80分畀60分㗎嘛，咁所以呢其實呢三場友誼賽呢都係佢第一個嘅考職嚟嘅，咁考職當係 keep 喺 file 度，咁第時如果有咩三場副短呢，睇返咦你個考職其實過往嘅職呢都唔曳㗎喎，會畀一次機會你呢，呢個呢其實累積返嚟嘅印象呢其實係都緊要嘅，咁對於國家隊主帥嚟講，因為佢比賽場次唔多，比賽場次唔多嘅話，自然有賽咧都係成為一個幾考量嘅地方嚟嘅。因為如果意大利過去輪呢三場友誼賽咧，就一嗱，如果佢八月份咧，如果佢冇友誼賽嘅話咧，咁啊而家暫時未知。如果冇友誼賽嘅話咧，因為而家個表咧就寫住佢係直接九月份就打歐洲國家聯賽啦，咁但係之前會有啲呢級準備咧就唔被知住嘅。如果有嘅話會好啲，但係冇嘅話就即刻嚟㗎喎，九月份。咁所以其實九月份嗰個咧就真真正正第一次考驗啦。我諗到時大家我哋 啲兄弟都會跟進下啦。咁究竟意大利哇，終於可以嗱踢翻啲真係有競爭性嘅賽事，究竟表現係會點樣咧？文先尼，我諗文先尼到時咧真真正正係第一個考驗。但係呢個咧呢份功課咧做出嚟係會點樣咧？咁首先咧要講下佢揀咗咩人。咁咧就個人員方面就揀咗26個嘅個名單。咁啊，呢26個咧，基本上呢三場波咧就全部有用過嘅，全部有用過嘅。咁啊，無一幸免，包括三位龍門在內都係用過曬。所以咧，你話文斯尼有冇試人咧？係有，絕對係有試人嘅，有嘅。希望你試完呢三場之後，就真係佢對個球隊了解咗，然之後做啦。咁啊，以往我都驚文斯尼會真係試人啊，但係咧，反而今次咧咁樣做咧，咦？即係有少少正面嘅感覺，你真係試人喎，真係試曬。雖然係未係全部啦，即係未係我哋認知嘅全部嘅球員，你都試過。但係咧，我諗大部分即係年青同埋新嘅人都有試。以往嗰平日嗰啲巴沙利啊、帕魯魯啊、恩莫比利啊呢啲咧，哇，甚至乎哇，非常之已經霸佔咗國家隊好耐嘅簡迪華呢啲咧。就全部冇入選嘅，冇入選嘅，咁就有啲平時乎啲達米安啊、奧波拿呢啲舊到唔夠嘅電池咧，都冇入選嘅，咁啊係一件好事。咁啊當然啦，亦都有啲人佢未試啦，譬如就啱啱續咗米蘭約嘅 Crotone 啦，咁啊加亞丁尼都冇，冇個名單入邊嘅，咁啊。士賓蘇拿啦，嗰啲又都冇啦，法拉利呢啲邊緣少少嘅人，亦都係冇事到啦，同埋艾沙拉維都冇事嘅。我諗呢啲啊，同埋加埋貝納迪斯基啦，都冇事嘅。咁啊，我相信呢幾個球員其實值得佢嚟緊都要再試一試。可能歐洲國家聯賽咧，就其實都係一個可以試啲人嘅地方嘅。雖然雖則係一個有競爭性嘅比賽，但係咧，因為以往頭先我講嗰位幾位咧新少少嘅球員咧。咁其實就喺國家隊佢發揮嘅次數同埋機會係唔係太多啊？咁好似係值得俾佢試下嘅。咁啊，但係簡嗰啲簡特華、帕魯魯啊、巴沙利啊、達美安、奧波拿呢幾個咧，唔該你唔好再用啦，唔好再用啦。咁啊，而家呢個方向咧，我都係啱嘅。首先要講就係文先尼嘅方向咧係啱嘅。咁又真係要試下人啊，大佬，因為你個成績搞咁樣，一定要用啲新兵咧。嚟到重新嚟到建立呢支國家隊嘅，咁所以嚟講呢三場波咁正正係一個檢驗，究竟咧新呢批人咧，究竟有啲係邊啲得啊，邊啲其實係真係未必係咁好咧咁樣。咁啊，首先嚟講，如果你呢三場波嚟講個陣容嚟講咧，咁基本上咧佢就。我諗如果大體啦，即係籠統少少咁講啦，咁大部分呢，一部分呢就有出過兩場嘅，咁有啲就出過一場，有啲係後備出，咁樣呢，如果你講個首先龍門嚟講呢就非常之好嘅，咁佢三場呢各試一個，咁沙特呢最沙特嗰場就試咗當拿仔啦，咁啊喺法國嗰場就試咗斯利古啦，咁就喺對荷蘭啱啱嗰場咧就試咗佩連嘅，咁就當中咧，如果你齋睇個龍門位嚟講咧，就冇啦，冇辦法噶啦，一定係要首推佩連係啦，因為喺嗰幾場波入邊咧。佩連嘅表現咧，我諗真係呢三個入面之中係最好嘅。咁當然啦，有啲唔公平嘅就話，喂，當拿魯馬對住沙地阿伯嘅喎，沙地阿伯嗰場波基本係零射門嘅喎，大佬係除咗嗰球真係自己失誤之外，即係自己意大利失誤之外送個波俾沙地阿伯入嘅話，咁其他時候冇乜考驗，係啊，係真嘅。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就佢咁樣編排。編到佩連就試咗荷蘭，咁所以就冇計啦。咁會唔會有一個另一個訊息都話俾當拿仔聽？喂，嗱嗱，你喺我文斯尼心目中咧，就唔一定係勝選嘅，唔一定可以跌到班嘅。你睇下嗱，其實其他嗰兩個唔會太差㗎，尤其是佩連。咁斯利古嗰場對住法國咧都一般般啦，唔算係太突出，因為斯利古本身都。 哇，其實呢位球員就經歷過 PSG 嘅一開始都叫做 OK， 但係打一下咧就不獲重用，跟住輾轉間咧，就甚至乎去過奧沙辛拿，然之後咧就今季咧先喺可以喺托連奴就坐穩翻個正選位置，所以其實係經歷嗰段時間啦，斯利古咁啊，但係斯利古喺嗰場對法國嚟講個表現係 OK 嘅，其實叫做唔係太差嘅，但係如果你相比起佩連咧，就真係冇得比啦。佩連嗰對荷蘭嗰場波咧，即係若非佢真係嗰幾下神救咧。真係我可以講神救，因為譬如真係唔記咗啦，係唔記咗呢，係當中有迪佩呀，定係雲艾登嗰啲射門啦，真係唔記得，但係呢佢係有兩下中距離射門係非常之好㗎，救得好好㗎。咁亦都係表現咗佢對佢佩連呢叫做係一個幾穩健嘅龍門。可能大家對於佢嚟講，可能喂睇得好少熱辣亞，唔知佢點樣。但係咧，佩連就不嬲咧，喺國內比賽又好，或者其他比賽又好，都係表現到佢係有個質素喺度嘅。咁金雲咧，我諗佢喺呢個友誼賽入面咧，就真係咧會令到雲仙尼對佢另眼相看嘅啦。咁所以。因為布方就宣布咗退出國家隊啦，所以呢個門將位呢，我預期呢就會有幾激烈嘅競爭嘅。咁而家呢佩連就先攞咗頭啖湯先，攞咗㗎啦。咁之後會點呢，就睇下當勞魯馬自己點樣搞啦。咁首先係佢會不會轉會先啦，呢、這個我諗就要搞一樣嘢啦。同埋轉會呢樣嘢呢，我諗係對佢嚟講都幾大影響㗎。咁如果轉到 PSG 呢，我係覺得真係對佢個生涯會有幾大嘅轉折或影響㗎。個影響係唔一定係好嘅，更我覺得係更加對佢嚟講係一個壞嘅影響添。所以睇下之後嘅發展係點啦。咁暫時就佩連就佔咗個頭湯，佔咗個先機。咁後防嚟講呢，就其實就第一就冇咗巴沙利啦，就呢個好肯定嘅。咁第二呢就用咗新人嘅中堅啦。咁其實都唔係新嘅啦，大家如果睇開二甲都睇慣咗呢兩位球員呢，我諗都真係幾會係我諗文斯利中務中嘅搭檔。雖然本身呢兩球員係喺荷蘭嗰場先係打正選嚟到真正做個拍檔，但係我諗呢佢哋喺文仙尼嘅心目中呢，我諗都加到分嘅。咁講緊嘅就係Lugani 盧簡尼同埋羅馬洛尼。就兩位呢其實就兩位其實都係都叫做佢同佢哋兩個加埋簡達拿呢，就其實就係三個呢都係意大利年輕一代嘅中堅嚟嘅。咁簡達拿就第二場對住法國就出一對搭住 Bonucci。我諗而家所謂 BBC 呢就應該呢就認返 Bonucci 呢係會有機會帶住啲僆仔嚟到踢嘅啫。咁繼續會帶住啲僆仔踢。咁我諗 Bonucci 嚟講都係會幾有個作用嘅，因為佢叫做經歷咗一段喺米蘭一段小嘅低潮之後呢，就今季嚟講就重回返佢嘅狀態啦，重回返佢嘅質素啦。咁我諗有佢帶住簡達拿、羅馬洛尼同埋盧簡尼咁踢呢，其實係 OK 嘅，成條防線。即係以呢個情況嚟講，咁習位嚟講就文仙尼點都會玩少少親兵嘅。咁當中基斯士圖就打咗兩場嘅，咁亦都有用到迪斯基利奧啦。咁用過一場多啲喺左手邊啦。咁另外嗰邊呢就用又係啦，咁佢又幾鍾意用薩帕科斯達嘅。用咗兩場，咁阿姆斯奧呢就用咗一場嘅，叫做都係國米兵嘛，有啲感情嘛，即係佢雖然唔係直接佢國搞，但係叫做啦，你國米兵都會加分嘅。阿姆斯奧就入都叫做用過一場咁樣啦。如果你喺個成條防線嚟講呢，就我陣間先講大體球隊喺三場波嘅表現，但如果你先睇 個別位置嚟講咧，係可以睇到啲端倪嘅。咁啊，譬如話嗱，基斯涉圖咁就嗱，先講咗第一場咧，對住沙地阿拉伯咧，其實個個球員咧嗰場波咧個球隊嘅表現咧就唔可以作準嘅，因為沙特基本上就真係冇攻勢嘅，幾乎係冇咁滯，咁所以嚟講咧後防嘅受壓程度就冇乜嘅啫。即係後防嚟講唔可以作一個中後防嚟講唔可以作一個參考啊！我諗過，但係之後嗰兩場咧就有一定參考價值啦。咁譬如如果用簡達拿帶住邦魯斯咧，咁由呢個組合嚟講，我就覺得簡達拿個表現咧就未如我想象中咁理想啦啊！因為不過就要先講對住法國呢班咁功力咁強嘅球隊咧。咁啊，有少少欠公平，但系如果簡達拿嚟講咧，見到似乎佢咧有少少兩啲顧得呢度顧唔到嗰度嘅感覺，即係有少少捉襟見肘啊！少暫時嚟講啊，簡達拿嘅睇法其實有陣時都幾上前嘅咁啊，但係去到國家隊嚟講咧，佢嗰種向上前助攻嘅睇法咧就少咗啦。咁啊，甚至乎向前飆波嘅情況少咗，但係面對住嗰班法國兵咧，就似乎見到佢就問水少少咁啊。如同埋邦魯斯嚟講就叫做 OK 嘅嗰場嚟講，始終係老大哥嘅身份，但係咧最緊要講嘅就係冇咗邦魯斯之下，究竟呢隻防線係會點咧？咁其實如果你睇第三場咧，羅馬落嚟對特別盧加尼咧，其實就絕對係我覺得係有個前景喺度。咁啊，首先佢哋兩個咧一對一嘅防守能力咧，我就唔會太過懷疑嘅。係唯獨是咧呢兩個人嘅如果係涉到啲盲眼位啊，甚至乎係後插上嚟嗰啲嘅防備咧，係做得唔係咁好啊，仲係嚇，仲有少少呢方面可以提升下。但如果正面啲波嚟講咧，我諗呢兩個球員係 OK 嘅，尤其是啲硬橋硬買波，咁啊盧加尼就成日俾人覺得喺蘇雲達斯咧就欠缺咗呢樣嘢，但係咧其實佢本身咧，我覺得佢單對單嘅防守能力係唔曳嘅，只不過可能佢有陣時放波啊或者傳送方面咧就有時太過安全得滯，就唔可以幫到球隊去到梳理個進攻，但係。我諗作為後衛嚟講，最先決條件真係穩陣囉。咁呢兩個球員叫做係可以嘅，但係仲有個空間嚟到提升，所以仍然啦。如果嚟緊意大利國家隊，我都希望都見到嘅。邦魯斯都搭住其中一位新秀就踢住先，咁然之後咧真真正正嚟到佢哋擔正或者球會入邊有進步，多踢咗之後咧就可以真係可以接班㗎啦，可以唔用半都遲㗎啦吓。集位嚟講頭先講咗啦，就我諗啦，因為其實仲如果因為點解今次咧就見到卡拿比亞咧，就因為佢去咗 UR1 踢嘛 ，UR1 就即係都只需要人，咁所以見唔到佢個表現㗎嘛。冇咗卡拿比亞可以炒下咧，咁啊其實都唔係一定壞事，因為卡拿比亞佢啲防守嘅技術仲係有待提升啦。咁啊而家用翻啦，迪斯基利奧啊、迪亞布斯奧啊呢啲咧，咁啊其實就我諗個問題唔會十分之大嘅。呢喺個集位嚟講，當然啦，面對住啲強勁嘅球隊，譬如對住可能嗰場對住法國咧。咁其實係有個問題嗰度嘅，尤其是迪斯基利奧嗰邊。咁但係你都預咗㗎啦，因為個速率上面意大利嚟講球員呢，我都係仍然係欠奉咗些少。呢、這個我諗係真係佢哋長久嚟講嗰個問題。我諗速率，尤其是中後防嘅速率呢，係有必要要提升下嘅。如果唔係嘅話呢，當真係去到強隊嘅時候，係真係蝕底呢個點文先嚟，我諗你就注意一下啦。咁就集位嚟講埋咧，卡帕斯科斯塔同埋基斯涉圖呢一 pair 咧，咁就基斯涉圖咧就其實係某啲時間咧表現幾好嘅，某啲時間啊，因為就佢喺個左閘嚟講咧，如果佢 集中起上嚟咧，其實係幾穩健嘅。反而嚟講啊，反而由佢又令到我有少少跌眼鏡啊。以為呢位都差唔多年近三十嘅，都叫做唔可以講老將啦，但係都係有經驗嘅球員，會其實咁耐冇入國家隊，都去到水尾咧。但係咧，唔係咁啊！如果佢真係集中嘅時候，其實都係 O K， 即係先唔好講佢嗰場。嗰場波紅牌罰出場嗰樣嘢啦，陣間講啦。但係如果佢嘅正數嚟講咧，佢係打到嘅水準啊，同埋佢唔係咁上助攻一個球員嚟㗎。咁所以嚟講係對義大嚟講係都幾緊要。薩帕哥斯達咧就會上去多啲啦，當然。咁除咗第一場對沙特阿伯做咗個咁老襯嘅回傳之外咧，咁其他時間都係 O K 嘅。咁如果預期佢自己嚟緊車仔繼續有得踢嘅話呢，咁希望啦，始終我都希望佢打返到呢佢啱啱出道嘅水準啦，真係成條邊度佢可以玩晒㗎。咁而家仲未去到呢樣嘢，睇下國家隊嚟緊呢有冇機會空間俾佢去到發揮啦。咁長遠嚟講，我都係我會鍾意薩帕哥斯達多過迪亞姆斯好多少少嘅，如果在於個人嚟講呀。咁左手邊嚟講呢，咁就睇下囉，用呢個契仔嘅基斯士圖，即係用個親兵嘅基斯士圖，睇下會唔會有啲繼續有啲驚喜俾到大家啦。咁就成條防線我諗差唔多係咁啦。咁有得選擇嘅，或者有試嘅，譬如斯索連尼呀、艾沙比呀、費拉尼嗰啲都可以試。但係我諗骨幹嚟講呢，嚟緊我5、6、7、8年呢，我諗都係嗰三位後生仔嚟到接班㗎啦。咁希望佢哋本身呢就再加強返少少嘅速度啦，同埋個意識上面呢，我諗係尤其是防守嘅技巧上面嘅意識啦，譬如啲盲眼點樣針對盲眼位呀、跳頂嘅時即係防守死球嘅時候啊，會要做得更加好啦。呢點，尤其是簡達拿就，我諗一場對住八國嗰場波又有少少欠公平嘅。如果咁樣評價佢，但係基本上呢個球員睇下啦，嚟緊啦。如果佢早幾嚟講，睇下佢真係會有幾多個時間可以上到陣啦。因為早幾已經有盧簡尼喺度啦，咁其實係都會擔心嘅，因為始終早幾仍然都係有個幾扎球員喺度，又用班拿迪啊，所以簡達拿呢就真係要睇下佢究竟嚟緊嘅後會發展係點樣啦。咁中場嚟講呢，其實就亦都試咗嘅，咁文仙尼真係啦，今次都試得幾全面，我覺得試得幾盡。但係呢佢就中前場啦，不如中前場一拼講啦。中前場呢，其實佢呢就以拿波里嘅雙核心嚟去做一個主軸嘅，咁加埋佢個契仔巴洛迪尼。咁其實呢呢三條友呢，就其實就坐擁咗成條意大利嘅中前場嘅線路嘅。咁雖然恩積尼唔係三場波都有用，但係呢睇出呢佢同埋三場波有踢嘅早年佐真奴同埋踢咗兩場半嘅巴洛迪尼呢，其實係喺文帥嘅心目中呢係佔一個好緊要嘅位置。咁其實係好事嚟㗎，因為就雖然勝傳就佐真奴會走，咁但係佢同恩斯尼本身係默契呢已經建立咗好一段時間啦，存在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就如果以佢哋兩個做個核心呢，其實係我係絕對贊成嘅。因為你見到有陣時呢，就算喺場上面呢，即係國家隊裏面呢，佢見到佢嘅默契呢，一比波一走位呢係有喺度嘅，成個拿波你感覺係返晒嚟。所以其實係緊要嘅。咁、所以嚟講係肯定啊，而家呢就好肯定呢，就文先嚟就仲肯定嚟緊嘅賽事呢都會用呢三位球員呢嚟去做個核心嘅，包括你唔使講㗎啦，肯定㗎啦。咁就我諗我諗文斯尼適用佢嘅，同埋點適好努力用巴洛迪尼本身呢，雖然個走動範圍仍然都唔算特別多，但係呢最緊要係即利用咗佢嘅上腳啦，同埋佢個神經刀或者佢嘅突破力咁等等，同埋都好好地利用佢可以喺進攻上面做咗個貢獻。咁 係本身嚟講係呢個球員喺佢手上面，我諗係可以嘅，發揮上應該都唔會特別點差法㗎啦。 真係唔係有咁多個教練領隊可以用到巴神用到咁好嘅，咁啊除咗一二年嗰屆，如果國家隊級嚟講咧，帕蘭迪利都叫做用過用得到佢之外咧，咁啊真係剩可能真係剩翻呢位佢嘅伯樂文先嚟咧，先可以咁重用佢嘅，咁所以嚟講咧，咁就我諗去翻去呢個國家隊咧，咁啊巴神嚟講，我諗本身佢就算有幾咁受人爭議都好，咁佢呢幾年咧，其實都心態上面係要改成熟咗啲嘅。好坦白講，亦都係專心翻喺個球場邊上邊嘅比賽。咁啊，佢一專心翻少少咧，其實就好啲噶啦。其實就已經係起碼幫到自己，幫個球隊咁啊。嚟緊呢就全佢仍然都喺法甲度嘅，咁其實法甲嚟講都好啊，起碼法甲嚟講其實係開心啊，即係呢啲咁有情緒上面嘅所謂我可以咁講有個缺陷嘅球員喺度呢，就其實係真係要俾佢開心都踢波先得囉。啊，一開心踢波，我諗嚟緊呢個時間呢，如果你指望緊嚟緊兩年嘅喺個歐洲國家杯嘅大賽咧，我諗希望咧見到佢仍然都會有席位喺度啦。咁樣，因為佢本身因為呢個球員嘅特點咧，我諗係傳統意大利球員都冇嘅。亦都要承認佢本身咧有啲特點咧，咁啊呢隊意大利其他嘅球員咧都會缺乏嘅。咁我呢啲即係幾神經質嘅球員咧，就希望佢。如果一個心態上面調教好嘅話，我諗心態上面對佢影響會更加大啦。咁啊，希望睇下文先尼可唔可以捉到呢樣嘢嚟到調教佢啦，繼續咁樣做啦。咁啊，反而其他球員嚟講咧，其實就先講埋嗰拿波利嗰兩位啦，拿波利嗰兩位咧，咁啊，其實就佐津奴就肯定就做個中軸位啊。咁啊，頭先我講咗加利亞迪尼嗰啲冇選咗，連選都冇選到入去啦。咁啊，其他啲舊電池嗰啲都冇選到去啦。咁啊，所以嚟講咧，而家呢個防中個位咧，就真係要幾靠佐津奴。咁啊，唔係冇人嘅，咁但係咧，譬如啲新人都要盧卡迪利嗰啲咧，就似乎未去到呢個級數。同埋，如果你意大嘅防中嚟講咧，除咗有啲帕魯魯啊、加利亞迪尼之外，其實由後繼咧，好似就唔係太多人。咁啊，本身咧呢個位咧，其實真係有冇人可以搭到佢咧？因為而家文先尼咧就踢4-3-3嘅，咁陣間會講下佢嘅陣式，就有即係有少少令人估唔到啦。咁啊，所以其實就將佐津奴打一個中軸位咧，其實我就覺得佢表現絕對係冇問題嘅。首先講佢表現咧，佢本身嗰啲。做咗少許嘅埋身嘅搶逼搶啊，甚至乎係最主要佢最做個分波度啦，因為佢本身呢個球員咧最大個賣點咧喺邊度咧，就係佢個分波係做得好 OK 嘅，做得好嘅。咁啊，然之後佢亦都即係喺球隊嗰陣時咧，佢同阿蘭咧都可以互相喺中場嗰度幫波。當然佢就佐津奴咧就。不嬲咧都會偏後少少腳入位嚟嘅，咁啊所以嚟講打咗中軸位咧，我諗係喺個呢個覺得隊入邊係適合嘅，係 OK 嘅，咁啊可以穩膽嘅，同埋我諗文先尼都係會揾佢孭飛噶啦，即係可能由迪巴治奧執掌嗰兩場開始已經揾咗佢嚟做個核心噶啦，咁啊揾得啱嘅，我覺得，咁啊但係咧都要考慮一樣嘢啦，咁啊嚟緊嘅比賽會唔會咧？又要有一個人嚟到幫佢咧，尤其是啊，如果你睇下對法國同埋荷蘭呢兩場波咧，因為似法國呢場波更加明顯啦，因為中場得佢一個咧，咁佢身邊有兩個咧就好老鑑嘅， 咁啊，如果咧排呢個陣式嚟講咧，基本上咧就冇乜容許可以多一個人同佢做個防守嘅，做佢同佢真正咧係鬥住嚟踢嘅。咁啊，始終呢，我諗有個雙防中嚟講，對意大利嚟講咧都叫做係一個較為穩陣穩妥少少做法。但如果打呢個陣式嚟講咧，就而家變相咧做而家呢個主軸位咧，其實真係要好強嘅攔截力先可以勝任嘅。咁但係而家最緊要嘅，而家意大利陣中咧冇一個有以前啲加道數啊，冇以前嗰啲咁嘅打法呢類型嘅球員嘅踢法啊嘛，冇啊。咁啊，後防嚟講個質素嚟講咧，亦都係同之前嘅前輩就差一大橛啦。所以咧，其實如果早年 sorry 其實佐真奴咧，如果一定要踢呢個位咧，其實係最好有個人搭佢嘅。但係而今次選嘅人員咧，就其實曾經就試過啊，就將 Florence 第一場就拱咗上去拍佢嘅，好似係但係嗰場波作唔到準啦。同埋 Florence 本身咧，就算你擺去打雜咧，佢都會好多時再上去中場度做工嘅。咁所以如果 Florence 擺位係咪一定幫到佢咧？同埋呢個球員都係慣咗上上落落㗎嚇。咁啊呢、這個球員就要有疑問啦。另外一個帕力連尼咧，咁啊同埋文達高拉就之前入選過一次國家隊嘅，但係真真正正用好似係今次先真係仲係打正選啊。咁啊呢個較為新嘅組合呢，又未必啱佢喎，因為對住法國呢場波呢就好明顯見到呢拍佢呢兩位呢就真係完全係有少少進退失據，尤其是文達高拉呢呢位球員呢，其實我係覺得呢，如果你真係打個雙防中嚟講呢，係一定要用佢拍住嘅。咁啊因為佢本身文達高拉呢，我係覺得佢會有鬥後型嘅踢法，同埋有少少唔錯嘅攔截力呢，其實係嚟講佢拍佢嚟講 OK。 但係如果要叫文達高拉做啲進攻疏些少，或者甚至乎打個左中場呢，我覺得佢係唔係太好適應啦，喺個階段，同埋喺個位置上面呢，佢完全喺法國嗰場呢唔知道自己做咩嘅，即係唔知道自己要上啦定落啦定點啦，所以好多時呢都係喺中間嗰度呢，就呀見到乜就做乜啦，見到有需要我咪攔截囉，再有需要咁我就向前上少少囉，咁樣個位置上面呢係唔係太好。咁當然啦，我諗佢試球員真係想試下，就係、是、想知道呢啲問題出嚟，咁啊都啱嘅。但係長遠嚟講咧，都係有一個人拍住佐真奴會好啲。咁啊，喺在進攻層面上邊咧，帕力連尼咧就其實好講到好多次㗎啦。喺羅馬嘅今季嚟講咧，佢其實叫佢進步幅度就冇預期咁高。咁啊，同埋我成日覺得佢都去到少許嘅樽頸位置咧，就話喂。你夠嗱，又幫波又唔係幫得好，咁打邊路亦都又唔係好夠速度，咁究竟個定位係點樣呢？我諗帕力連尼嚟緊呢一年呢，如果再係想喺個國家隊做有一隻位置咧，真係要諗下自己究竟喺個位置上面點樣踢啦。呢、這個我覺得好緊要咯，帕力連尼啊。咁就反而呢，有另一 pair 組合咧，我覺得會更加適合嘅，在於可能係。好過帕力連尼或者係 Florence 或者係文達高拉。咁啊文達高拉我真係要睇下佢究竟係用乜嘢嘅陣式啦。咁如果用返442呢，其實佢有位置喺度嘅，就絕對係啱嘅。咁但係而家要咗433嘅話呢，咁似乎麻麻地喎，似乎啊。咁就所以嚟講呢，要而家要真係要進攻多寫少呢，尤其是喺個中間互到波控到波，然之後呢就做少少簡單推進，甚至乎可以帶將個波引帶上去帶生佢㗎啦，咁一定係呢兩個球員㗎啦。如果陣中佢今次試得好嘅話呢，咁就一定係要用基斯坦迪特別幫納雲道啦，咁一左一右。咁就當然啦，就唔單止呢兩個球員可以用嘅。咁如果你本身嚟講呢個位置呢，第一華拉迪呢佢都未用嘅，佢未試嘅。咁但係華拉迪喺過往呢幾屆 PSG 嚟講，就見到佢其實個進步 嘅預期咧就冇咁高嘅。其實都同埋都要思考下佢喺國家隊嘅位置係點樣啦。咁啊，真係可以解放翻佢做啲進攻嘅位置得啊？定係仍然都要佢鬥翻後少少咧？咁啊，其實華拉迪嚟講咧，我覺得咧，首先一點就肯定咧，就解放翻佢先。好啦，但解放得嚟之後咧，佢個幫點喺中場嚟講，係咪真係一定幫到個球隊咧？嗱，佢本身呢位球員咧，就善俾啲直傳嘅傳送嘅傳送型嘅一個球員嚟嘅，咁啊技術會有啲，但係咧真真正正做啲爆破啊，或者係可以係靠過自己嘅變速啊，同埋腳法嚟到做個威脅咧，我諗咧佢一定唔及邦拿雲杜拿咁好嘅。咁啊，邦拿雲杜拿如果係擺啱佢，譬如擺佢個好似對住荷蘭嗰場啫嘛，擺去左手邊，其實擺啱㗎。咁啊，球隊入邊都係擺左手邊㗎啦，長期都係。佢搭住啊查看路股咁樣做嘅，咁啊波拿雲杜拿如果係真係擅長發揮佢嘅突破呢個能力呢，其實係幾好用㗎，因為就如果佢同珍惜尼啊，甚至乎其前邊可以支援到巴神啊，甚至或者 Belotti 啊等等呢啲球員呢，其實係會做到啲效果，你見到佢荷蘭嗰場都係啦，善用到㗎，善用到佢個特點㗎。咁基斯坦迪亦都係啦，基斯坦迪呢就將會轉去羅馬嘅基斯坦迪啊，咁希望都幫到羅馬嗰方面，所以呢亦都要點解話喂帕力尼要諗下啦，又多一位勁敵嚟啦，同你相同位置㗎。咁基斯坦迪呢今屆呢兩屆呢喺阿特蘭大就進步十分之大，我講過幾次㗎啦，呢位球員我係好欣賞嘅。咁去到國家隊嘅層面呢，今次呢咁亦都唔好講因為今次我諗佢好似都係出個一場半嘅啫，但係呢對荷蘭嗰場呢，我覺得佢表現真係幾唔錯嘅一個球員啦、啊、做到頭先所講啦，可以帶三個波，然之後呢甚至乎可以同前面嗰三個呢做啲配合，咁啊自己埋門都得嘅，自己佢嗰啲中禁區頂嗰啲射門呢亦都可以嘅，亦都唔曳嘅，咁所以呢位球員加上佢係如果你要用球會做參考呢，佢係可以呢帶去禁區，利用佢本身嘅技術帶去禁區，然之後就做個埋門或者係做個傳送咁樣嘅。係呀，做到一樣嘢㗎。咁啊比以前我一開始所睇嗰位基斯坦迪呢就唔同晒嘅。以前嗰位基斯坦迪係偏後少少嘅踢嘅。咁但而家嗰個位基斯坦迪咧就釋放曬出嚟啦，將佢啲潛能咧就散發出嚟。咁預期嚟講咧，我諗佢喺國家隊嚟講都係一個會幾緊要嘅棋子嚟㗎。即係如果佢冇再冇其他嘅競爭者，同埋如果華拉迪就持續都唔召佢翻入去，或者揾唔到翻自己嘅真正好嘅狀態。咁我諗基斯坦迪呢加上佢本身有少少防守嘅底子啦，咁佢呢方面真係比華拉迪嘅優勝嘅，咁預期喺個國家隊入面呢，呢一場對住荷蘭呢，我諗佢令到文斯尼會對佢更加多嘅留意同埋更加多嘅用途係喺度㗎啦。咁所以如果喺中場嚟講呢，我諗一定係要用呢樣兩個球員係會較為優勝啲。咁至於會唔會再用華拉迪啊，咁會唔會用四個中場啊，呢啲呢就後話啦。但如果呢，咁今次個比賽呢，我諗係真係試到個中場呢係一套試到中場呢，其實係要有多一個嘅防中可能會好啲啦，面對啲強隊。咁但如果進攻上面呢係有個配搭喺度嘅，咁中場嚟講文先尼應該會見到啩。咁前面嚟讲呢，恩色尼我諗就一定穩膽㗎啦。咁睇究竟右手邊會係邊個㗎啫。咁前面嚟讲呢，基本上而家呢都唔會，我諗呢佢音樂比利呀艾達佢呢啲都唔會算，未必選得落去啦，艾達都年事高啦。咁中前面嚟讲呢有三個選擇啦，佢個契仔巴神就肯定會坐穩㗎啦。如果巴神唔係十分之狀態低沉啊，或者係有紀律問題嘅話呢，我諗我諗佢係首選位會係佢嘅，仍然都係呀。咁加上佢喺對法國嗰場亦都有表現啦，係咪先。咁亦或者係對 唔係對法國嗰場啦，對住沙特阿拉伯亦都有入波。咁啊，整體嚟講，佢嗰兩場對住法國同埋沙特阿拉伯表現亦都唔曳嘅，係 OK 嘅。咁啊，符合到文先尼嘅預期。咁啊，所以嚟講咧，首轉嚟講應該會係佢。嗱，後備前鋒會點咧？如果咧佢打4-3-3嘅話咧，就只可以出一個前鋒嘅啫。咁當然你都可以話喂。右手邊可以找到前鋒嘅啫，得，但係我唔覺得文斯尼會咁做啊。咁啊，另一個後備前鋒有兩個人爭啦，沙沙同埋比洛迪。咁比洛迪咧就其實比洛迪嘅用法咧同沙沙唔會差好遠嘅。佢比洛迪咧都係咧啲真係最好就有供應俾佢嘅一個人。當然佢喺中間可以做到支點分波啦。即係分開分波咪二傳啦，但係佢就最好咧有人供應俾佢嚟到埋門啦。沙沙咧亦都係個類型其實差唔多，但如果你覺得狀態嚟講咧，近排狀態嚟講沙沙會好啲啊嘛。沙沙雖然就得半場都冇嘅時間俾佢，但係咧啊你唔好理佢又把握咗一次入射機會就追領先咗荷蘭嗰球就係靠佢嗰個入射，然之後埋門。我諗呢樣嘢佢最強嘅地方嚟嘅。咁啊，呢兩個球員其實仍然咧都值得係喺國家隊穩住個席位，因為唔好再用音樂比利，唔好再用艾達啦。呢兩個球員咧，雖然艾達有個技術喺度，但係電視都差唔多啦，耳高啦。咁啊，然之後咧，音樂比利咧就坦白講。真係唔係國家隊可以夾到嘅人啊！我諗因為佢長年累月可能打單箭頭啊，慣咗自己單打獨鬥啊。但係咧喺國家隊嚟講咧，單打獨鬥之餘咧，佢又冇乜入波喎，冇乜入波嘅辦法喎。咁啊，下下咧都好似忘帶機帶射門鞋咁樣嘅喎。咁所以嚟講咧，音樂比你我諗純粹真係唔係幾夾國家隊啦嚇。咁啊，所以嚟緊咧，我諗沙沙搭住。或者比洛迪咧都 OK， 比洛迪要揾翻自己嘅狀態啦。個狀態嚟講，我唔覺得佢係好嘅。個人咧就覺得其實如果偏向咧就沙沙多少少嘅，因為沙沙本身個份箭頭亦都會可能係單位啊，甚至乎佢嗰個二傳啊。即係頭槌嘅二傳會做得再好啲啦，咁但係呢個後備位咧都有得爭下㗎，唔係冇㗎，睇下會唔會再有新嘅前鋒可以俾佢用，但係如果以而家意大利國內嘅情況嚟講咧，我諗就真係得呢三位仁兄咧可以用一用嘅啫。前鋒較為簡單，但係兩邊嚟講咧。咁咧，我就覺得首先咧，就恩斯尼就會做穩一個席位噶啦。咁啊，恩斯尼嚟講咧，本身唔係冇問題，冇個問題喺度噶。因為咧，恩斯尼本身咧，佢如果喺呢幾場波入邊咧，就見到佢有陣時個埋門嘅把握性，或者佢個板斧咧唔算太多噶。又可能慣咗喺拿波里啦。咁啊，拿波里個踢法就係咧。一係咧就接應隊友做個走位喺個左手邊做個突破，一係咧就拐翻埋個大位嚟有射波。但係咧佢似乎就得呢一兩招可以用嘅，同埋呢一兩招咧唔係次次都可以命中個籠嘅，唔係次次都可以製造到威脅嘅攻勢。所以咧恩斯尼呢個位咧，佢係自己要有一諗嘅。同埋都唔係冇競爭對手啊。雖然啦。本身咧另一個潛在競爭對手就係基亞沙，基亞沙本身佢打左打右亦都得嘅，呢個球員都幾喺左右邊都幾活躍㗎，同埋咧如果打一個突擊嚟講咧，基亞沙係一個幾好嘅點嚟去做嘅，以佢憑佢嘅速度啦，同埋有少少有啲嘅盤扭嘅能力啦，令到咧前後令到對方嘅後防咧係會做到啲牽制嘅作用。但係一樣嘢就要考慮就係基亞沙，就因為費倫就嚟緊冇得打歐洲賽，所以令到佢咧進步嘅空間咧未必係真係咁大。暫時嚟講啊，基亞沙呢位球員係。呢位球員係有個質素嘅，有個質素喺度但係就。如果真係要好似佢阿爸呢，佢阿爸做得咁好呢，做到嗰個高度呢，我諗真係要下返啲苦功，同埋佢個 佢個埋門嘅能力呢就肯定冇佢阿爸咁好嘅，暫時嚟講啊，呢樣嘢係要佢有待提升嘅空間。咁同埋有陣時佢覺得呢會有時會都幾死去嘅，即係自己死冇一邊死去。咁做同隊友做咗配合啦，或者係喺自己個判斷嘅上面做得好啲呢，其實係呢個球員需要加強嘅地方。另一個球員呢，如果右手邊嚟講呢，我就反而覺得呢坦白講啊，試過三位球員嘅，第一場就對住喺沙特就用咗布里坦奴啦，第二場係對住法國就用咗貝納迪啦，第三場呢就用咗 Verdi 嘅，各有自己嘅特質。布里坦奴呢就純粹一個幾邊路進攻嘅球員呢，落底線到傳中或者係吸大位射波。貝納迪呢就其實基本上，如果你狀態好嘅時候呢，就成個邊路或者甚至乎去到邊路近中間呢，都佢可以踢到嘅。但係我諗貝納迪個狀態就長期都唔好㗎，長期未去到水準啦。咁反而 Verdi 呢就越打越好嘅喺波羅尼亞。咁佢呢 Verdi 個特點呢就比呢上述嗰兩位好嘅地方就係呢，佢罰球真係非常之道家。咁中距離罰球呢基本上呢佢曲嗰個弧度啊角度啊係好靚好靚㗎。咁我諗啱啱尤其是啱啱嗰一兩季啦，咁喺法羅尼亞呢佢係基本上成隊波嘅罰球專家嚟嘅。甚至乎係一樣嘢就最好嘅一樣嘢就係呢佢個左右腳都用得到嘅。是雙槍馬嚟㗎，所以嚟講佢俾呢兩個球員係有個優勝嘅地方就喺度啊。咁呢位 Verdi 就其實越打越好啦，同埋呢佢就亦都唔單單只可以喺中間，即係喺邊路嘅中間呢後上嚟到攝去前面嚟到埋門呢亦都得嘅呢位球員。咁喺球會嗰度亦都係咁試過㗎，佢可以踢前㗎 ,Verdi 呢位仁兄。咁打雙箭頭嚟咁其實都可以考慮佢㗎，唔一定要出世嗰兩個前鋒㗎。當然正路嚟講貝洛巴神係搭唔搭到貝洛提或者巴神可唔可以搭到沙沙呢亦都有待考證，亦都有待考證，因為巴神呢就唔係得十分之二甲嘅，但係喺國家隊嚟講呢似乎啊呢幾場波俾人嘅感覺呢佢都願肯慢慢同隊友夾一夾嘅，即係唔係自己會死扭嘅，唔係自己會死去嘅。咁但係即係我嘅重點就係講啦，講緊 Murdy 呢其實就可以打埋副鋒或者前鋒呢個位嘅。咁就佢呢位球員亦都係有一定嘅盤控嘅技術啦，是不錯啦，所以其實呢嚟緊呢我覺得呢三位人呢你俾我揀我一定係揀 Verdi 㗎啦，如果打433嚟講，甚至乎打442我都覺得佢應該可以試下㗎，即係如果係喺前面嚟講可以同花神啊同埋試打開前鋒都可以夾到㗎，呢位球員係幾易夾嘅一個球員，所以嚟講呢前面睇 Verdi 嘅做法啦， Verdi 就嚟緊會轉去拿波里，咁就應該就啱啱 confirm 咗嘅。咁睇下啦佢個情況即係最個進步嘅情況會點啦，咁亦都喺安察洛提嘅帶領之下佢個進步幅度會唔會更加大啦，咁因為都球會阿波利都講開又講埋啦，拿波利都講到明話唔會改變方針，唔會買啲名牌返嚟嘅，就會着重呢用返隊中嘅年輕球員嚟到打造一支新嘅具增標能力球隊，咁當然佢會買球員啦，但係個球方就唔一定唔會買啲大牌 big names 翻嚟㗎啦，就未必會咁做㗎啦。咁所以 Verdi 呢係有一定嘅空間可以俾佢嚟到進步嘅。我期待嚟緊呢季啦，睇下我諗嚟緊呢兩個大賽啦，咁展望下，咁我唔撇開歐洲國家聯賽啦，因為呢個第一日新，第二我就覺得未必真係好大好大嘅賽。但係呢樣歐洲國家聯賽呢，如果 Verdi 睇得好嘅話呢，是有望佢喺嚟緊嘅歐洲國家杯同埋世界杯呢，下一屆嘅世界杯呢真係可以俾佢試下擔正㗎。呢、這個球員係絕對唔錯嘅一位球員嚟嘅。咁基亞沙我都覺得係要嘅，但係睇下個球會嘅情況會係窒礙咗佢嘅進步啦。咁另外呢都要提一提，除咗呢炸球員之外呢，咁仲有啲球員呢佢其實就有用過嘅，咁都提一提巴斯利又有用過啦， 咁就另外巴沙利最尾都有時間有用過嘅。咁巴沙利個位置亦都係啦，其實都有偏向進攻嘅。佢亦都，但係咧好得意嘅就係喺多連奴或者甚至乎森布利亞嗰陣時，亦都曾經擺過佢後少少嘅。咁但係巴斯利嚟講，我覺得佢都係進攻方面會好啲咯，所以。咁其兩都做咗個替補嘅作用啦，咁所以講埋一個球員，咁差唔多我都已經26個球員就講曬佢個情況啦。咁啊，要最後都講到啦，文仙尼呢三場波咧，其實咧，首先頭先講咗啦，係試咗不同球員，你都試咗咧，咦，可能揾咗中前場嘅血脈係應該點做法嘅咯喎。咁啊，另一但係最大嘅一樣嘢咧，就俾人哋一個。幾清新幾暫新嘅睇法呢，就係、是、咦，原來文仙尼呢都會教進攻嘅。嗱呢樣嘢呢就同以往都好唔同嘅一樣嘢感覺。以往就係、是、喂文仙尼好保守㗎喎、哎、我估佢都用返，就算用返三皇王咪用返352囉，咪都4231㗎啦呢啲咁嘅陣式。咦，但係呢今次直頭用433，直頭用呢個陣式嚟同佢踢。咁呢嗰位433亦都唔係，但係全亦絕對唔係揸流灘，絕對唔係同佢打啲假嘅433、啊、陣式咁擺，但係打得好保守，唔係㗎。嗱唔好講對沙特阿拉伯嗰場波，其實就本身因為個別球員呢佢踢得麻麻地，帕力連尼啊，甚至乎剛才講個保利丹奴啊，其實都幾麻麻㗎。咁啊，空有攻勢，但係真正好有威脅埋換，其實都唔係多㗎。咁上場波其實意大利踢得唔好嘅。咁啊，第一場波嚟講就算啦。但係咧，真正咧見到咧，意大利咧喺對法國同埋荷蘭嗰場係有啲嘢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咁啊，第一就係、是。文仙尼呢其實可以幾進取㗎佢哋得，即係你估佢唔到㗎一樣嘢，就係、是、真正呢係會利用前面嘅球員呢嚟到第一個逼搶呢係會有做到㗎喎、哦、即係以為你唔好話佢話成日都係會蝕跌呀騰後呀，唔係㗎，佢喺個佢教呢兩場波入面呢成隊波，我諗基本上前場嚟講呢，有起碼都有三四位球員呢都會埋到去對方嘅三條線嗰度逼一逼嘅。呢樣嘢就係我諗以往嚟講唔會成日見到啦。我諗除咗可能喺乾地時候啦，都會利用呢個咁嘅踢法嚟到逼搶，然之後做返啲反擊。但係呢去到而家呢個情況呢，文仙尼係似乎呢都會叫班球員都會上去逼一逼嘅，都會做呢樣嘢嘅。咁第二嚟講咧，佢真正咧喺個球員有波在腳嗰時咧，就唔係得一招就放個長波或者大腳咁樣掘上去嘅，唔係嘅。當然咧，後場大腳掘上去係有，但係咧更加多咧就可能係就靠中場做個連係，然之後咧放個波俾兩邊嚟到做。咁當中嚟講，佐真奴同埋另一位可能係不論係帕力連尼又好，甚至乎基斯坦迪都好，佢哋角色係幾緊要嘅。當然啦，部分如果有薩帕哥斯達喺度咧，就做個疊下咧係更加好。但係咧見到你中場嘅運轉嚟講咧，其實咧就立體比以前咧就立體咗嘅，同埋個佢都係幾要求咧個速度上面要打得快啲嘅。咁、所以嚟講如果要速度上面你要打得快啲嚟講呢，其實之後都可以試埋艾沙拉維呢個點嘅。雖然啦對法國嗰場呢就輸咗最終輸波，同埋後防嚟講呢，我諗係個質真係個質素問題呢就暫時都頂唔住法國嗰啲邊路嘅攻勢，尤其是嗰兩佢哋知道啦，又丹比利又麥巴比，咁中間嚟講又有大巴，兩邊嘅翼位亦都做得唔好，最好做得幾好嘅香蘭迪斯同埋帕華特，咁所以令到咧嗰兩邊咧其實就幾受壓嘅。咁但係如果你唔好睇個後防啦，後防嚟講其實預咗係個質素嚟講係會有啲分嘢㗎啦，坦白講。同埋而家叫做而家嚟嘅重整嘅階段呢，你就唔會預期有咩特別亮麗嘅情況出現。但係你要睇呢就要睇佢嘅進攻嗰度呢，其實係 真係呢俾人咁嘅法國嗰場啦，尤其是係下半場嗰個階段呢，上半場都有啲嘢睇嘅，其實啊都唔係冇嘢睇，但係尤其是下半場呢，頭嗰我諗十幾廿零分鐘呢，嘩嗰啲攻勢呢其實幾入肉㗎，同埋差啲可以追返成2比2嘅平手㗎，即係如果唔係基亞沙基亞沙甚至乎我唔好記得啦，真係睇過唔好記得，基亞沙都有粉㗎，總之基亞沙有粉啦，貝拿迪唔知有冇粉唔記得咗啦，係有兩球呢係十分之近磅㗎，係好近磅，咁啊係爭少少運囉，係俾羅里斯救出，或者係自己啱啱射斜，如果唔係自己把力差啲嘅話呢，基本上入得㗎啦，入得㗎啦，嗰兩三球。咁啊見到所以見到呢，意大利喺進攻個層面上面呢係俾到少少驚喜人㗎。咁啊尤其是喺再講一次喺文先嚟嘅大隊之下喎。咁啊呢樣嘢係相當之令人有個憧憬喺度㗎。咁啊，另外，我諗如果呢三場波個進攻個方面最好嗰一場咧，就係、是、對住荷蘭嗰個上半場。荷蘭嗰個上半場咧，哇，基本上咧撳住嚟砌嘅，咁撳非常之好嘅，你未見過咧，意大利咧打出一個咁好嘅上半場。所以咧，其實頭先我講咗啦，個速率個速度咧，最緊要喺意大利個中前場啊。第一有人做個連係啦，中場嘅有人做連係啦，唔單單只靠左陣同一個啦。第二呢佢突破點多啦，第三個速度又個快啦，所以頭先我講應該要用邦納仔同埋基斯坦迪呢就係咁嘅原因啦。而家意大利呢我諗你就唔使指意佢有咩 key man 啊或者派牌人出到嚟㗎，唔需要嘅。最緊要呢係有一個有兩邊快嘅速度打咗，同埋呢可以做到快嘅個 1-2,可以然之後入到禁區又好，入到邊線又好，然之後個刮返出嚟俾自己隊友做咗埋門。我諗呢招嚟講呢，意大利係可以做到嘅，同埋我諗文先尼呢係應該已經試到呢樣嘢出嚟㗎啦，係試到㗎啦，咁初步見到嘅效果係唔錯。咁加上個別球員有盤扭能力啦，譬如基亞沙嗰啲死去呀、死扭啦，有陣時都可以做到啲威脅啦等等，加埋巴洛迪利啦，本身亦都係有神經刀嘅表現啦。咁所以呢隊意大利嘅進攻上面呢唔曳㗎，加埋薩沙呢啲真係可以把握力夠把握力可以係即係好嗰時可以係攝到位可以入到波嘅球員呢，其實個犯數係唔係太少㗎呢、隊意大利嚟講。所以文先尼呢今個比賽期嘅功課呢，其實呢係俾咗少少驚喜人，即係連我自己呢都跌眼鏡，有少少估唔到呢，咦文先尼識教呢啲㗎喎，原來真係我唔可以咁講，去到大賽去到歐洲國家聯賽或者去到大賽期間佢會打完贏，但係呢我只係睇佢而家呢三場波，除咗第一場真係較為曳之外，可能係因為有保列坦諾喺度啦，或者對波啱啱夾啦，但係呢去到第二場呢就慢慢真係漸入佳境㗎，我見到雖然到個可能有貝拿迪個別球員呢啲就唔係睇得太過出色，但係你有去到荷蘭嗰場，尤其是你見到班球員呢個配合呢係越做越好㗎，個分工呢同埋分工係好清晰㗎成隊波。如果越試得到人呢，譬如咁講啦，以荷蘭嗰場波嚟做一個陣容嘅骨幹，可能適時係換一兩個球員，用返對法國嗰時有好嘅球員，譬如用基亞沙如果打四中場時候用返文達高拉同埋如果右閘嚟講，我覺得更加適合用 Florence 嚟做一個助攻嘅能力。佢呢個 Florence 嘅球員嘅特點就係科倫斯呢就可以右手得右攻得，幾好用㗎呢個球員啊，咁甚至乎我覺得好過用薩伯哥斯達少少添。咁所以嚟講對波呢個 form 呢基本上就呈現到出嚟俾大家啦，係絕對要留意嘅。咁呢對意大利我唔可以夠咁講而家就嘩肯定啦，前度充滿希望啦，一片光明啦，好快又可以喺世界盃好快可以大賽呢就可以攞成績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文斯尼嘅往績呢 可能係有少少頭威，但個尾陣呢就越搞越差嘅。呢樣嘢大家都要留意，但係呢起碼有一個好嘅兆頭。咁、有啲我都覺得係有啲球有啲領隊呢教球會未必好，但係教國家隊呢就可能會更加好嘅。咁會睇下文先尼話會為呢種人啦、因為就叫做而家呢你只要有一班兵呢自己試過啦，同埋呢另外頭先一開始講呢有幾個人呢幾個人選呢亦都可以繼續用嘅。所以嚟講呢我諗佢係不愁球員可以用，同埋係要睇下佢點樣嚟到配合得返呢啲球員呢有砌一隊最好嘅陣容。但係有一個弱點呢就要講，第一呢就係你對法國嗰場呢其實你見到巴後防呢中後防呢係未係好 ready 啦，未係好 ready 到啦，同埋見到佢哋個我剛才講過嘅盲眼位嘅能力啊，或者係高空攻勢啊，亦都係一個較為弱嘅地方。甚至乎佢對荷蘭嗰場嘅下半場呢喂亦都係㗎，見到呢佢哋呢成班波呢突然間係耷曬落嚟㗎，唔知係咪文斯尼特登要佢哋褪後啲嚟打定係點樣，成班波係褪縮得好厚㗎，我唔知道咩原因。文斯尼都賽後話喂連續幾日打三場波，因為佢哋呢就夾埋埋嘩真係夾三日打場㗎。所以某啲球員可能會有少少疲累情況都未頂，因為加上季尾㗎嘛。但係如果唔係因為呢個原因呢而真係特登要縮後踢呢，其實係有個問題喺度㗎。成個勢呢下半場呢係俾咗荷蘭㗎。雖然荷蘭呢我都順便講埋荷蘭呢真係踢得閪㗎。是下半場雖然就真係攞返啲好多攻勢，但係呢你睇到啦，第一嗰、那個兩閘呢都做得唔係咁好嘅。雖然佢打可能得3-5-2啦，可能叫做。第一啊個後防呢就唔係好嘅。你仲用 Brin, 仲用阿 Brin 哥嚟我打呢個位呢，我又覺得係麻麻地嘅。嗰場波迪列特都係一般啊，真係好多時係靠雲迪克呢一夫當關呢先可以截到啲波返嚟㗎咋。兩集嚟講呢維希拿同埋希特波爾，即係呢位亞特蘭大嘅翼位呢都唔好㗎。希特波爾比我預期中係差好多，佢喺亞特蘭大唔係咁樣㗎。亞特蘭大嗰時係好弱嘅喺邊度，但係嗰場波呢尤其是上半場完全受制咗基斯士圖嘅表現，下半場係基斯士圖自己無啦啦呢蝕曬氣啦，好似完全變咗第二個人呢，佢讚馬字嗰啲先有機會㗎。如果唔係呢成隊荷蘭隊後防嚟講已經係咁啦，中間呢嗰場波呢雲乃登甚至乎後備入嚟嘅普美斯貝侯斯呢係下半場做多少少喺個尤其左手邊做咗不少攻勢嘅，連同巴布。但係你好少見到呢，譬如有一球佢記得迪披傳俾前面嘅普美斯入攝。呢啲呢下半場真係絕無僅有，得一兩次㗎咋。所以其實你見到呢成隊波嘅中前場呢個配合呢係好一般㗎咋。但係點解嗰場下半場可以，除咗因為基斯士圖嗰球波又要講埋類似嘅，因為嗰球波就叫做係第一最後一個人啦，同埋呢叫做真真正正嘅有你唔攔佢呢佢真係會單刀埋去嘅。所以基斯士圖嗰球波呢係老實講真係落個遲咗少少，加上佢下半場呢就真係跌咗鑊啊。所以嗰球波係麻煩啲。但係除此之外呢我就睇到係荷蘭呢先講多少少荷蘭。荷蘭嗰個進攻嘅火力呢真係好一般囉。香港人好一般。係要可能要靠埋啦後備入嚟啲阿 K 喺左手邊就要跌下助攻先有少少嘅甜頭攞到返嚟。因為可能可以壓返住薩帕哥斯達嗰邊。或者兩者之後呢換入嚟嘅迪斯基利奧嗰邊嚟到砌。如果唔係呢其實基本上荷蘭呢真係冇進攻板斧，好坦白講呢隊荷蘭係未搞得掂，係未搞得掂。好慘嘅。高文究竟幾時先搞得掂呢？你中場仲雖然啦， 佢之前嗰場波就唔係出呢啲人嘅，出有 Popper 雲安樂志啊呢啲咁嘅人嘅。咁但係今場波用咗和馬咧，坦白講就真係唔係咁掂，唔係咁掂。咁講翻意大利嗰方面啦，意大利就所以其實下半場咧，我直頭成隊波咧唔同曬嘅，完全係變咗第二隊波嚟嘅，泄曬氣皮球嚟嘅，所以先俾荷蘭有機可乘。咁呢樣嘢我喺個大賽嚟講都緊要，即係唔好盡量咧，唔好喺下半場同上半場個分別咁大，完全係兩隊唔同嘅波嚟㗎，分別太大啦。所以我諗喺個進攻，即係喺個比賽上面咧，我諗個心態上面咧，文先嚟都要識得點樣調教。我諗過往嚟講，文先嚟個弱點都係一個個心態上面咧，唔識點調控翻啲人，可能佢自己連自己嘅心態未必調到。但係咧，而家對住國家隊主帥咧，係要做呢樣嘢㗎啦。咁所以個弱點咧，其實都明顯嘅。但係咧，真係啦，要再次咧，真係要唯有要讚一讚文先嚟啦。咁今次咧，其實喺個用人啊，或者喺個喺個部署上面呢係做得唔錯嘅，係做得唔錯。咁啊睇下究竟啦，去咗真章啦，九月份啦，呢、這個好嘅勢頭會唔會持續啦，定係呢其實只係昙花一現，之後呢又會去返大家唔想睇到嘅軌跡呢，咁樣咁啊到時再講㗎噃。 Hello， 我係小店員嘅 Alice， 你而家聽緊嘅係 Ragazine， 一個追求連線嘅網絡媒體。